重庆一小男孩，这个也是一不留神吧，卷入扶梯夹角身亡。哎呀，这没看好。再一个，你说这个安全这方面的提示他也得周到啊，是不是？怎么能出这个悲剧呢？另外，北京青年报报道了啊，说那天价大虾那店主总算是找着了啊，但是钱没退呢。哎呀，所以人家那个顾客对这处理结果他不满意呀、啊，是不是？您说您满意吗？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！呵，哎呦，兄弟姐妹们、朋友们都来了，1210是吧？说说那大明星办婚事吧。嗨，他自己个儿的事儿，咱说那个去干嘛呀？咱不追星是吧？他结婚接他的，是吧？反正我是没随份子，好嘛。9418啊，说我不懂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您懂您懂啊，我确实不如您懂是吧？5685，哎呀，监管这个监管很重要啊，是吧？4038，呵，说是刚才我这一嗓子啊，我这个鱼派的吗？卖马吗？哎，门头沟都听见，都能听得着。你瞧了没有？不多聊了啊，话到此处咱们打住吧，是吧？后头还有一个是大妹妹要闪亮登场，哈哈，不多聊了。感谢各位收听，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您内。 买好橱柜，我就选金牌橱柜，16年专注只做橱柜，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。 知名好酒不常有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那来自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酒就更不用多说了，它以品质至上、口感独特著称，是大家任何用酒场合的理想选择。那么今天呢，茅台纯原浆品牌限时推出了1折秒杀名酒的活动，那扫码价3960块钱一箱6瓶的茅台纯原浆酒，先是单价5折1980块钱一箱，同时享受15年的独有优惠，买一得五，也就是说今天1980块钱可以得到5大箱酒，这样算下来呢，每箱折合仅需要396块钱，同时呢还赠送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。是的，朋友们，你没有听错，只要在2分钟之内打进4000067-1199，4000067-1199，1980块钱就能够带走原价19800块钱的5箱酒和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。那么最主要的是免费送货上门，验货满意之后才付款。提醒您一下。